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黑暗中，刘文庆还在喋喋不休地骂着，林星流着泪拼命地想爬起来，他本不想哭，可泪水还是自己往下流。他爬起来扶着墙，一步一缓地往楼下走。刘文庆没跟过来，但嘴巴上歇斯底里并没有停止。 嘿，林星啊，从今以后啊，我还不求你了。我明天呢，就把那些烂骨啊抛出去，我不陪他们玩了。不就是那么点钱吗？我刘文庆顶得住。你啊，你去告诉那吴长天，他那个狗屁集团垮了，我们都不买他的股了，让他呀去死吧。 林星把那些带着酒气的诅咒抛在身后，他终于走出楼门，仰脸看到满天星斗，风刮得比往常猛烈，他挣扎着往前走，像逃命似的盼着离刘文庆越远越好。他走过那间和吴晓定定攻守同盟的咖啡店，窗里的灯光在他眼里一片模糊，他想进去，他觉得自己胃里在翻江倒海，像有什么东西在不断地往上顶。尽管他从中午到现在什么也没吃，但还是吐了，吐了一肚子的苦水。这一吐把他吐得精疲力尽，他靠最后一点力量推门进去，跌跌撞撞地扑在门边的一张咖啡桌上，脸贴着冰凉的塑料桌布，再也无力抬起来。 一个服务员过来问了句什么，又喊来了老板。老板见他是个熟脸，问他是不是病了，要不要替他叫谁来。他的肠胃抽搐得难以名状，四肢和后背疼痛无比，但意识还是清醒的。林星的脑子清清楚楚，但想不起能够叫谁来。他没有父母，没有亲人，同学毕了业都不来往，同事刚认识还不熟悉，艾丽和阿欣这会儿也不知在哪儿灯红酒绿。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大都市里，他其实是一个离群所居的人，他的年轻和事业心常常让他忽略了孤独这个生命中的现实，甚至以孤独为荣。但是此时，孤独却显示出他能给你的那种深刻的包围、重压和不动声色的杀伤。 他勉强地抬起头，他真不想让这些陌生人围着。他哆嗦着在自己身上寻找电话本，并且在那电话本上找到一个墨迹新鲜的号码，然后指给咖啡店的老板看。 老板看着电话本，坐着核实，是那个吴晓对吗？ 记不清多久，也许很快，也许很慢，咖啡店老板才又夺回来，把电话本还给他说。 他马上就过来。 他马上就过来，这句话让林星的身体忽地暖了一下，四肢凭空有了一丝力气，呼吸也渐渐顺畅起来。 老板看看他的脸色，问道：“ 想喝点什么吗？” 林星这才猛醒，电话费可能是免了，可坐在这儿是要收钱的。于是他要了一杯热红茶，等着吴晓来。 他也不知道等他来干什么，可还是那样聚精会神地等着他。 吴晓终于来了，又高又瘦的身子带着一阵风破门而入。 林星站起来，腿一软，几乎又摔倒。 吴晓一把把他抱住了，在众目睽睽之下，那么自然地用温暖的怀抱支撑着他瘦弱的身体，还用自己的脸去试他额头上的热度。 这是林星第一次接触吴晓的肌肤，在这之前他们连握手的经历都没有过。林星一直的印象，吴晓是一个瘦弱的豆芽菜，但贴近之后才发觉吴晓的双肩是那么结实和宽阔。 哎呀，你发烧了，得去医院。 林星没有反对，一声不响的让吴晓替自己付了茶钱，又乖乖的被他拥在怀里走出咖啡店。吴晓搂着他在风中等出租车的样子，在路人的眼里无疑是一道热恋的风景。林星从小到大似乎从来没有进过正规的医院，医院的夜门诊部里这时已经人满为患，嘈杂的气氛和古怪的气味都使他感到紧张和不适。 吴晓扶着他经过了楼上楼下一连串的诊断和化验之后，终于在一间治疗室里的输液床上为他找到了一个可以躺下来的位置。虽然这间小屋子同样人来人往不得安静，但也许有某种镇定的药液混进盐水注入了他的血管，让他在不知不觉中昏昏睡去。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手臂上的输液管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拔掉，屋里屋外所有的人都进行散去，整个医院静得没有了声息。吴晓背着晨光站在他的床前，他这才发现这里连一条凳子都没有。难道他站了一夜吗？林星的心里充满歉意，他冲吴晓微笑，问他：“我是不是伤着哪儿了？” 吴晓低下身子，压着粗粗的嗓子告诉他：“等几天化验结果出来才能知道呢。不过估计啊，没什么大事。”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吴晓送他回到了家里。他胃里毫无食欲，但是没有反对吴晓帮他去厨房煮面。他说：“没想到你还会做饭啊。” 我们乐队住在一起啊，都是自己做饭，我挺喜欢做饭的。 躺在床上看着一个男人为自己进进出出的忙碌，感觉真好，让人的心境一下子安宁下来。而且吴晓做的面非常好吃，清清爽爽，简简单单，但是非常好吃。林星没有胃口，但还是吃了一半，并且把汤都给喝了。吃完以后他觉得有了力气，把枕头垫高坐在床上。他冲吴晓笑，他说：“吴晓，你以后要是娶个老婆，你老婆一定是最享福的。” 吴晓忙着收拾碗筷，他没有笑，只是很当真地点了下头说：“绝对。” 坐在床上，林星无意中瞥见了摆在床头柜上的那份关于长天集团的即将杀青的稿子。眼前的吴晓使他想到了一个困惑已久的疑问：“吴晓，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告诉我？” 吴晓正在低头扫地，他抬起头来问：“什么呀？”“ 我想知道你对你爸的看法，你是他从小带大的，我想知道你怎么看他。” 这时吴晓停下了手中的扫帚，问道：“ 这是采访吗？ 林星想了一下，摇头。不，是闲聊，朋友之间的闲聊。 吴晓又低头扫地，像是不知从何说起似的。我觉得他没什么，很多人怕他，崇拜他，我想他可能挺有能力吧。 你有这么杰出的父亲，感到骄傲吗？ 吴晓点了点头，但是马上又说，不过他是他，我是我。 哎，照你看，你爸是怎么成功的呢？ 吴晓有点茫然。艰苦奋斗吧。 林星用一种半开玩笑的口吻说，在现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中，你爸发了那么大的财，把企业搞得那么大，恐怕也少不了偷税漏税、行贿受贿吧。 吴晓没有回答，他站直了身子，看着林星说，我知道你不太喜欢他。 林星连忙解释，哦，不不，我只是想了解，在现在这个社会里，成功的企业是不是都因为他们恰巧有一个能干的好人来领导，而亏损的企业是不是都被蛀虫或是笨蛋把持着？ 这就是你这次采访的主题吗？ 林星笑笑，先是点头，继而摇头。不是不是，我是在写长天集团改革开放20年的报道而已。可是你爸这个人特别让我感兴趣，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会有和我一样的好奇，当他们看到一个企业家成功了，看到他在激烈的竞争中浴血奋战，最后登上了胜利的高地，他们倒并不一定想知道他究竟取得了什么丰功伟绩，但他们都想知道这个英雄仅仅凭着自己的奋斗、智慧和真诚就能拥有这一切吗？他不需要狡诈吗？不需要残忍吗？不需要欺骗和伪装吗？不需要说假话吗？他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吗？这并不是我采访的主题，而是我内心想要窥探的秘密。我想知道，在这个没有英雄的时代里，如果出了一个英雄，那他会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在吴长天看来，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世纪之交都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仅在他个人的耳闻目见中，就有多少叱咤风云的人物可以历历数来。也许很多人至今还习惯于把英雄归类为过去硝烟战场的烈士和今日滔滔洪水的英模，而实际上，现实中的英雄豪杰当首推那些有能力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抡金羽扇、气血搏杀的智者。他自己是否堪当此誉呢？相信世人自有评说。他目前还不到天山论剑、自我标榜的时候。且看眼下的这场长天古战吧，还没有战到最后一刻，他已坐拥三军，胜券在握了。只待长天实业的董事会胜利召开，他的股市大盘便可弃敌长鸣，梦幻起航，驶向他早已在心中预底的彼岸了。根据他的计划，即将召开的长天实业股份公司董事会把会期定在了月底，地点定在了极海，但是在距离开会仅剩下最后几天的时候，他作为这次会议的一个最核心的人物，却突然放下了会前紧张繁杂的筹备工作，行色匆匆地赶回北京来了。 也许是因为董事会的准备工作已经完全可以放心地交给集团的副总裁郑百祥全权处理，他才可以走得这样轻易。 上一次董事会在他有意缺席的情况下，就是由郑百祥出面操纵，达成了长天实业现金分红的决议。决议方案公布后，正如吴长天预料的那样，由于打破了股民们翘首以待的送股幻想，长天股价立即呈现跌势。吴长天借势指挥主力股东一连15个交易日雪崩式的大出货，以这场突如其来的死亡游戏迫使所有散户弃守而逃。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昨天还炙手可热的绩优股转眼之间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垃圾股，人人像拿着烫手的山芋那样唯恐抛之不及。吴长天仍然意犹未尽，他天天看盘子，眼看着长天实业一路崩盘狂跌，从每股25元直跌到每股 9.9 元，惨不忍睹。尽管他也曾有过就此罢手的念头，可他知道99年的7月份证券法就要付诸实施，此战是长天实业最后的机会。而且他当初决定做这次暗庄时定下的原则就是少赢为输，他不能不继续咬紧牙关打压震仓，将长天实业所属的三个小厂停工等待转厂的消息捡诸报端，导致股价再度溃不成军。在美股6.15 元的价位上终于见了底。 这一周来吴长天坐怀不乱，调度巨资分别由他控制最牢而且产权关系离政府最远的几个子公司出头，不露声色地将已经跌无可跌的长天实业股大量低价吸入。看来几家子公司做的还算隐蔽，等一切都落实完成之后，市场上才开始传出长天集团要出面护盘的风声，而且股价当天就应声暴涨了30%。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长天实业的发言人又奉命公布了长天实业不久前停产的三个小厂与美国苹果公司联合开发产品的协议内容。受这个利好消息的鼓舞，股价更是一路攀升，和暴跌之前的价位之差几乎微不足道。吴长天至此算是松了口气，此战胜局已定。可以预料，待几天后他亲自主持董事会拨乱反正，将上次董事会的现金分红方案改为送股方案，消息一旦发布，股价必是高歌猛进，无量上升。等那些赴汤蹈火的散户再度蜂拥而上时，他再顺势出手倾囊派发，然后从从容容地功成身退。一切都只是时间的问题了。那时候他给市场和散户们留下的只有数十天惊心动魄的场面和一个不堪回首的记忆而已。而此番决战之前，他突然临阵回京，则完全是为了吉海市委书记梅启良而来，这关乎他那个重中之重的心腹大患，那另一场胜负尚无分晓的命运之战。 也许因为这是今晚的最后一个航班，所以飞机上的乘客不多，头等舱里除他之外只有一对从起飞就开始入睡的外国夫妇。乘务员对他这个常客已经很熟悉了，知道他一向不吃机上的点心，所以早早就关了大灯。整个头等舱里暗暗的，异常宁静。他把座椅放平，闭目养神，并无睡意。在这个世纪的最后一个七月，他就要迎来自己的50大寿。刚刚在候机室休息时，李大公还问他这个生日想怎么安排。他一向不重视生日， 以前许多年，常常在生日过后才想起自己又长了一岁。但是50岁在感觉上似乎不同，像是人生旅途的一个大站，值得停下来纪念一番。他下海办企业这20年来实在太累了，从体力上也应该走到了生命的一个转折点。无论如何，下个世纪已经不属于他们这些人了。下个世纪，他只能靠回忆，靠对那些艰苦的岁月，那些成败荣辱的回忆来打发时间。是的，当他的身体再也不能支撑他留在企业里继续干下去的时候，他还有什么呢？只有丰富多彩的回忆。 这一点看上去有点残酷，但是现在看来极有可能会成为现实。这个现实竟一直被他忽略了。他一直以为长天集团就是他自己的孩子，他生他养他，一切为了他。他所经受的那种困苦，那种凶险，那一个个不眠之夜，在当今之中国能有几人？但是当这个由他创造的企业吸干了他的精血而成长壮大之后，他却会因为法定的退休制度，或者仅仅因为一纸调令，在他完全不能预料的某一天，从此断绝和他的关系，在顷刻间一无所有，就只有丰富多彩的回忆。 过去他确实没有想过这一幕，尽管他早就知道，如果他真是一个国有企业的干部，这就是他必然的、合理的、唯一的结局。谁不是这样呢？人人都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的。但是现在的世界改变了，当你看到许多同样付出了劳动、智慧并经受了风险的人，他们的成果已经被公认由个人拥有并受到法律保护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些人可以自己决定自己未来，退了休也依然享有权利和优越生活的时候，如果你仍然除了为共产主义献身而什么都不想的话，那你准是一个傻子。 他就几乎是一个这样的傻子。多年以来，他并不去想这些，可是现在却必须要想了。共产主义在哪儿？谁能看得到它？一个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和他此生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他的现在和将来到底在为谁而战？他的一切辛劳，一切努力，莫非只是为了换取几个挂在墙上的奖状？云南的褚时健也许想了这些，所以他一夜之间就疯了。他一定是丧失了生命力量的源泉，迷失了苦海慈航的因缘，所以他疯了。他做出了愚蠢的不合常识的决定，做出了毫无理智和智慧的举动，明目张胆地从企业的账户上分钱，都不加起码的遮掩，这明明的就是疯了。但疯人褚时健的困惑是每个像他这样不疯的人也会有的，不想这个而只想共产主义的人恐怕不属于这个时代了，声称自己不想这个而只想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人，那一定是更虚伪、更阴险、更无耻的人。以吴长天的人生经验看，他非常坚信这一点。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这些年为了企业的利润，吴长天用了很多脑筋去研究企业对职工的激励机制，从工资奖金的分配到终身福利的保障，从优秀分子的特殊奖赏到领导骨干的年薪提成，成文的制度加上人为的调控，可以说长天集团近20万员工的绝大多数这些年是心情愉快，各得其所的。长天的工资水平不要说在极海，就是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也都是高人一等的。很多经理都开上了自己买来的汽车，银行里还存了几十万的票子。而吴长天为自己存下了什么呢？如果不算亡妻的遗产，他几乎没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子攒下一笔称得上财产的钱。 而现在，他开始想这个问题了，因为不仅共产党在自己的政策中为股份和资本的私人占有亮起了绿灯，而且已经将这一点光明正大地写进了宪法，所以他不仅可以，而且必须认真地想这个问题了。他要想的就是如何搭上这个车，将自己20年公认的辛劳，将长天企业在自己手上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史转化成法定的属于自己的股本，从而不用再担心那凭空而降的一纸调令，不用担心被一刀切的安排退休，不用担心被国有企业中常见的各种派别斗争和人事纠纷困扰。在对共产主义感到遥远和空茫的多年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相当明确具体的奋斗目标，那就是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可以独立指挥自己的企业，独立支配自己的资产的真正的企业家，而不是一个由上级任命的某一级别的干部。能决定他是否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人物，就是那位市委书记梅启良。 而此时此刻，也正是梅启良的一个重要的人生关口。他将要进入省委常委的消息传到吴长天的耳朵里已不止一天两天了。从地市级升入副省级，是共产党人的仕途中含金量最重的一个台阶。副省级对于一个立志从政的人，即便不是个可将自己载入史册的起点，起码也算是个跨入高层的落点，一辈子都有了某种层次的保障。一个人既选择了从政，那么进入省部级行列就是个必须抵达的高地。更何况梅启良今年也到50岁了，机会已经不多了。 梅启良是前一天飞到北京的，名义上是找国务院有关部委办为极海的几个大项目疏通一下关系，顺便看看几位过去的老首长。实际上吴长天是知道的，在此关键时刻他当然需要在北京走动走动。梅启良的秘书给吴长天打电话通报梅书记进京的消息时已经做了暗示。 一个人出门在外，哪能不带个钱包呢？吴长天就是有再大的事也要立即跟过来。梅书记每次来北京，一旦需要安排场合见见客，或者给老领导家里送点东西，秘书都会把他的刑期向吴长天通气，能让他出血是对他的宠幸，不是信得过的人还没有这个机会呢。 所以吴长天一下了飞机，就让随行的李大公给吉海市政府驻京办事处打电话，让他们转告梅书记，说他吴长天现在已经到京。梅启良当然知道他在北京的住所和电话，然后他才驱车到了他在京西的别墅。到达别墅时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刚进门就接到了梅启良亲自打来的电话。哈哈哈，刚到吗老吴？梅启良在电话里的声音显示出他的情绪很好，但是让吴长天感到意外的是，他这么晚了打来电话，并没有交代他办任何正事，反而亲亲热热地拉了一段家常。哈哈哈哈，我太太这回也一起来了，来看女儿。梅启良兴致勃勃地说，哎，你儿子在北京吗？我们两家一起吃个饭好不好？哎，就我们两家，没有外人。我太太很想见见吴晓，好久没见他喽。 梅启良的意思，吴长天心里当然明白。于是，他用一种老邻居式的亲近连声答着：“嗯，好啊，好啊，我也很想见见梅山。嗯，他在北京怎么样啊？我让他有事呢，就找我，他也没找。” 梅启良笑道：“我是不许他随便找你麻烦的，真要有什么难事啊，我让他去找吴晓，他们年轻人互相说得来。” 两个人都会心地开怀大笑。笑过之后，吴长天心里颇有些没底，因为他知道吴晓对梅山并不那么属意，或者是他还不想这么早就拖上个女朋友，亦或是他现在迷的还是音乐。前些天他居然拉了那个杂志社的女孩子，装模作样的来见公婆，吴长天一眼就看出那女孩心高气盛，是绝不会看上吴晓这种一事无成的小孩子的。他叫过来用话一逼，果然如此。吴长天倒不怕有什么女孩子来纠缠儿子，他怕的是儿子自己的性子，表面上一声不响，实际上蔫儿有主意。 应了梅启良的家庭之约，吴长天随后打电话到长天集团北京公司，布置今天晚上住在那儿的李大公安排此事。值班的干部说李大公刚出去，吴长天问这么晚去哪里了，值班干部吞吞吐吐，吴长天便不再细问。他知道李大公又是和他那些社会上的朋友去哪个酒吧或是夜总会喝酒去了。这几年李大公在公司里确实有点耍大牌的派头，仗着自己是最老的长天人，也仗着吴长天爱其忠诚，和同级干部讲话口气总比人家大些，坐的车子比吴长天还要好。吴长天和郑百祥按公司廉洁自律的规定，都只坐丰田和本田，公司里的奔驰、卡迪莱克，李大公一辆一辆换着坐。他又是管车的，要什么车谁敢不给呢？对这种小小不然的特殊化现象，吴长天也就睁眼闭眼，不想强加矫正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要是对部下的每一个缺点毛病或蝇头小利都那么查查之明消灭干净，也就没有人跟随你了。何况李大公也是长天草创时期的功臣， 现在享一点福，在吴长天的感情上应该是过得去的。他私下和李大公倒是提醒了很多次，也只是希望他离那群黑白两道的狐朋狗友、离酒、离女人要远一些。在集团里，他毕竟是个部门领导，毕竟需要注意一下个人形象和群众影响。长天集团毕竟不是什么草台班子、江湖公司、乌合之众嘛，干部对自身总要有起码的约束和自律，总要有档次嘛。 吴长天挂了电话没有多久，李大公就把电话打过来了，显然是值班干部的通风报信。他在电话里掩饰着明显的酒意，问道： 吴总啊，您找我？ 吴长天隐隐听见耳机里传来嘈杂的音乐和女人的笑声，却明知故问： 你在哪儿呢？ 李大公口齿不清地回答道： 在那个京西别墅的桑拿和游泳池的设备啊，都该更新了。我约了供应商那个谈一谈。 吴长天并不戳穿他，只淡淡地说： 明天你把吴晓找来，务必要找到他。你有他的呼机吗？ 说到吴晓，李大公似乎有了一些清醒。 总裁，那个您要不要我立刻带他来啊？他就在这儿呢，我立刻就能把他带来。 什么？他和你在一起吗？ 啊，是，他在这儿演出呢，正在那儿吹着呢。要不我叫他来听电话。 不用了。 吴长天挂掉了电话，看看桌上的表，已经是夜里11点钟了。他想该睡了，走到卧房却了无睡意。卧房的墙上挂了一张全家福照片，妻子和年少的吴晓全都咧着嘴在笑，只有他自己相对矜持些，但也绷不住一脸的幸福。他们的笑突如其来的使他发现自己像一个被遗弃的人，有点孤独。对他来说，孤独是个新东西，确实是即将步入老年的时候才感觉到的。他在窗前一动不动地站了很久，他想让心底的凄凉感沉淀下去。然后他打了电话，叫起了已经睡下的司机。司机带着他穿过灯火阑珊的北京之夜，街上穿梭不断的汽车让他第一次注意到都市里原来有太多的人在夜间出来逍遥。他记得李大公刚才电话里说的那个酒吧的名字，那也是司机耳熟能详的一个去处，离他的京西别墅不过10分钟的车程。午夜12点钟正是这座酒吧的高潮时分，曲里拐弯的屋子里客满为患，人影烟气，光怪陆离。 吴长天没让司机陪他，独自走了进去，很不容易才在一张烛光欲尽的桌子上看到几位起坐退场的年轻人。是的，来这儿的都是年轻人，像他这样满面迟暮，不免有些格格不入。他在那满是啤酒瓶、可乐罐和香烟灰的桌前坐下，同时看到了坐在酒吧另一端的李大公。 这时李大公正和一个中年男人以及两位妙龄女子谈得热火朝天，不期然也看到了他，马上起坐挤过人群跑过来，脸上红红的，说不清楚是酒意还是窘迫。 哎呀，总裁啊，您怎么也来这种地方？要不要我去叫他来啊？ 说着他指指远处的小舞台，儿子的乐队正在尽情发挥， 见吴长天摇头，李大公又连忙招呼服务员来送饮料。吴长天要了一个矿泉水，李大公粗声嘱咐着服务员：“ 哎，那个记在我那桌的账上啊。” 吴长天说：“ 行了，你去陪你的朋友吧，我一个人坐坐。” 李大公显然喝多了，居然说：“ 总裁啊，要不要叫那两个女孩子过来陪您聊聊天啊？您也应该多和年轻人接触接触。哎，我去叫他们啊。” 吴长天摆手止住了他：“ 哎，不用不用，我想一个人坐坐。” 李大公酒虽然喝多了些，老板的脸色还是看得清的，他知趣儿地退下去了。 吴长天一个人坐着，用心倾听着萨克斯管沙哑老道的旋律。他远远地看得见儿子的样子，那一束温暖的灯光使舞台在整个酒吧的昏暗中成了最明确的中心，儿子便是那中心的主角。他吹得很洒脱，一脸稚气，却吹得毫不幼稚。吴长天有点被吸引，也有点惊讶。他甚至对以前那么激烈的反对儿子玩这种爵士隐隐有了几分反省，但那只是瞬间的闪念。他的心情很快离开了音乐，专注到儿子的脸上。那脸上的感觉似乎更像他的母亲，既天真又沉重，既温和又固执。他真想抱一抱他，就像他小时候那样。他真想儿子还像小时候那样听话，依赖他，是他的一部分。 音乐停了，没有掌声，无人喝彩，嘈杂的人声在空间里取得了优势。乐队退下舞台，酒吧里改换了磁带播放的曲子，跟刚才的音乐实况相比，立即显得隔膜和单调。儿子大概是经了李大公的指点，绕过人群找过来，在他身边默默坐下。对父亲不同寻常的出现在这种地方，竟无半点惊讶。 吴长天问：“要喝点什么吗？”“ 哦，我那边有水。” 父子之间照例是没有太多语言的，沉默了一会儿，还是父亲先开口：“你们演完了吗？”“ 嗯，没我事儿了，后边还有歌手唱歌。”“ 嗯，那跟我回家吧。”“ 我等着领钱呢，等今天节目全演完，就该发这个月的钱了。” 我每月给你的钱，你都干什么用了？ 买衣服。 你在这儿演奏一个月，能给你多少钱呢？ 嗯，一天100。不过我这个月有好几天没演，也就能拿2000吧。我不是回极海了吗？ 什么时候发钱？还得等多久啊？ 你先走吧。要是没事，我今天晚上不回去了。 你最近见着梅山了吗？ 没有。 父亲顿了一下说：“梅山的爸爸妈妈来了，咱们得请他们吃顿饭，他妈妈很想见见你。”吴长天的目光停在儿子的脸上，他这些年已经很少用这种疼爱的目光去看儿子。 儿子很聪明地把眼睛回避开了，他知道父亲要说什么。“爸，我不是都有女朋友了吗？” 儿子的这种不软不硬的顶撞令吴长天心里有些不快，但是他依然没有改变目光中的慈爱。“你别再骗我了，我知道你现在还迷着音乐。我已经说过，我不反对你搞音乐了。你不想马上陷入到男女感情上去，我也理解， 也赞成。但是梅叔叔和咱们家是老交情了，对爸爸工作上也很支持很帮助，对梅叔叔一家人咱们应该好一点，应该有起码的情分和礼貌。你和梅山呢，不管谈不谈恋爱，做个朋友来往总可以吧，能不能发展呢，完全由你自己定。但既然是朋友，就要对人家好一点，热情一点。 吴晓不再回避父亲的目光，他和父亲对视着。爸，我真有女朋友了，我骗你干嘛？ 是那个女记者吗？她跟我什么都谈了，她对你并没有那种意思，而且我也能看得出来。 儿子低了头，不说话。 吴长天拍拍儿子的肩膀说，我先走了，回头定了时间我再告诉你。 儿子依然低头不语，对父亲刚才的揭穿，不知是抵抗还是默认，是愤怒还是沮丧，以致吴长天站起来离开酒吧时，儿子都没有抬头，也没有说再见。 吴长天想，每个人都经历过青春的冲动，青春期的爱情在很大成分上是一种情欲的反应，现在的年轻人有了任何冲动都会尽情地表现出来，这是一个不受束缚的时代，是一个观念道德规范通通要服从感觉和情绪的时代。作为一种时代现象，吴长天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这种现象若发生在自己儿子的身上，接受起来就有点困难了。他倒不是苛求儿子还要像他这一代人那样，以禁欲主义的风气下那种特有的畏缩、羞涩和罪恶感来与异性接触，他只是要求儿子在定终身的时候能和他这个当父亲的商量一下，征得他的同意，因为他是他唯一的亲人，也是他唯一的法定继承人。如果吴长天真能如愿以偿地确定他与长天企业，哪怕只是与这企业的一部分有合法的产权关系的话，那么儿子作为这十几亿甚至几十亿资产的继承人，他选择什么样的伴侣进入吴家的大门，吴长天就有权干预。显然这已不纯粹是个人感情的问题。吴长天想，应该和儿子坐下来认真地谈一谈，讲明做父亲的心情，也讲明道理，讲明利害关系。他甚至想到必要时可以逼儿子做一个抉择，是要几十亿资产，还是要自己一时的任性。但愿儿子能有起码的理智，但愿父子间不至于说到这一步。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